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斋雕公，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6集。林妙妙心里相当淡定，不能以对待正常人的方式对他，这人要是不黑到骨子里，那就不是黑莲花了。木生的眸光落在他手心上，脚步慢了下来。 我已经给了你香囊。 你耍赖，那个不是你跟我换的吗？ 他哼了一声，低眉看着地上尸骨无存的黑灰。 哼，换了什么呀？ 论不讲理，林妙妙拜服。终于把碍眼了几个月的香囊毁尸灭迹，林妙妙发现木生心情极为舒畅，甚至主动与他搭话。 哎，你不是说要聊聊吗？ 是，聊聊就聊聊。 妙妙百无聊赖地翻动手里的符纸。 你小时候学这些法术，想必很容易吧？ 林妙妙对数字非常敏感，口诀画符什么的虽然复杂了些，但内里还是有规律可循。刚才柳福一教他半天，他基本上已经掌握了。黑莲花一向聪明，想必也是个没吃过什么苦头的天赋型选手，一旦有了一个攀援向上的机会，就会拼死抓住。年纪轻轻已经是各中翘楚。木生睨了他半晌，戏谑道： 这些基础法术实在是很难，林小姐方才用的伎俩都是我小时候用剩下的，没想到黑莲花一眼就将她看穿了。 那还真是很巧啊。 我劝你还是省省吧。 木生望着远处的柳福一，黑润润的眸中含了一丝冷淡的笑意。 不是你的，永远也不会属于你。 妙妙听得直皱眉。 不是，你想哪儿去了？我只是把柳大哥当哥哥。 木生似乎是听到了什么极其有趣的事情。 那我也只是叫木瑶姐姐啊。 戛然而止，二人四目相对，妙妙努力收起脸上的惊愕，木生的表情有些茫然。谁都不曾知道过的秘密，连他自己都不曾明确承认的大逆不道的念头，就这样轻易的、近乎忘形的在他面前说出来了。妙妙顶住压力，顽强地转换了话题。 对了，那天你背上那么多伤痕，都是妖怪打的吗？ 木生回过神儿，眼里立即笼罩了一层暗色。妖不会在我身上留下痕迹。妙妙小心地瞥着他先前鲜血淋漓的左手腕，果然洁白光滑，忍不住惊疑。 那是…… 嗨，自然是人的杰作。 老爷，您不是说有他在，瑶儿就不会受伤了吗？怎么会？ 满头珠翠的妇人，嘴唇抹得鲜红，不住地拿绢子抹着眼泪。厅堂内很昏暗，烛光悠悠地亮着，砖石地面是凉的，又冷又硬。 我们穆家不同往日了，多一个人就多一口粮，我养他也怪不容易的，不指着他保护瑶儿了，怎么能让瑶儿护着他呢？ 那声音含了无尽的委屈，一句一句尽是控诉。 怡柔，少说两句。 上座坐了个白衣女子，梳了个简洁的发髻，发髻上横着一只白玉莲花簪，眼角有细细的纹路。她以手撑着额头，没好气儿的提醒： 瑶儿刚睡下，别将她再吵醒了。 到底不是姐姐的亲骨肉，你怎么会心疼？ 那妇人抽泣得更厉害了，眼角睨着白衣女子旁边的男人，见她皱着眉，一脸不耐烦的模样，便立即收了哭声，转向了地上跪着的男孩，眼中的凶狠厉色惊得他一哆嗦。 小崽子，还不跪好，都是因为你，因为你瑶儿才会受伤。 下人将他的两手扭在背后，死死按在地上。 那双黑葡萄似的眼睛惊恐地倒映着女人戴着翡翠戒指的手猛伸过来的巴掌。只听得啪的一声，他眼一闭，耳边一阵轰鸣，小脸上肿起了一道五指印，火辣辣的疼痛。 够了吧，怡蓉。 白衣女子脸色有些蜡黄，看起来很疲惫，却并没有阻拦的意思，只是慢慢道， 她才多大，术法不精，见到那种大妖肯定下意识想躲。 躲？ 那女人猩红的眼睛瞪大， 她想躲？躲在哪儿？躲在瑶儿背后。 又是一巴掌抽上来，发出了一声脆响，打得小孩唇角破了，涌出血沫子来。他一声不吭，瞪大了眼睛，瘦弱的身子微微发抖。那女人顿了一下，看着自己的手掌，露出了嫌恶的神色， 连血的味道都令人恶心。 白衣女子叹息了一声， 阿生，快跟你容姨娘认个错。 认错挺什么用？ 女人揪着她的脸恨恨道， 要是瑶儿有个三长两短，你得赔命。 那双眼睛里因疼痛涌上泪水，眼中却有些茫然，眼里闪烁的动人的星芒不知为何激起了所有人的厌恶。 说话呀，你这孽障。 对不起，对不起姐姐。 女人气得倒退两步， 你再说一遍对不起谁？ 那双漆黑的眼眸抬起来，稚气眸中竟然闪过了一丝小兽般的戾气。 只对不起姐姐。 哼， 他眼中是惊疑的恼怒，红唇开合， 反了你了。 他转过头来，绢子捂在脸上，大声地嚎哭起来。 哎呦，老爷啊，我命苦啊，被一个小崽子蹬鼻子上脸，你也不管管。 行了。 上座传来低斥，那身着褐色暗纹衣袍的男人负手而立，犹如神奇，眼中有说一不二的厉色。 都给我消停些。 老爷。 仪容不依了，眼泪流得更凶。 外头看咱们光鲜亮丽，那里什么模样您能不知道吗？母家传到这儿就只剩下了瑶儿这一个，还三天两头出事儿，养了这么个小崽子，原以为能安生下来，谁知道竟然是个瘟神。我看这是天要亡了母家。 他的声音惯于带着一股媚态，即使是哭着控诉，化为也是带着上翘的钩，闹得人头痛。 老爷，我仪容拼死拼活就给您生下了这一个女儿，要是瑶儿保不住，我也不活了。 白衣女子咳嗽了两声，神色极其难看。上座的中年男人含着脸走下来，一步步走到跪着的男孩面前，他居高临下，容色清白，含着无尽的威仪。 母生，你可知错了？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